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因为今个二千零歌再重聚呢是虎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咁今日呢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呢好似本来好似好寂寞，因为得两个人就係我同埋 Vinci。 你好 Vinci。 係 啦，咁 Vinci 呢当然 on piano 啦，今日呢就左右手都唔得闲啦，因为佢左手弹钢琴，右手要弹 keyboard。 点解呢？因为坚哥唔係唔想返嚟，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呢亦都有个新规条啦。最近大家都知道啦，呢几日就疫情呢就突转啦，咁所以呢我啲新规条呢就所有嘅节目最多两个人出现，咁包括我哋呢一种现场音乐嘅节目，本来好多人㗎嘛。都冇办法啦，因为一脚踢啦，咁即係啲 assistant 啊咩全部都唔可以出现，咁淨係得我同阿 Vinci。 不过唔紧要，我哋一啲都唔孤单，因为有你喺收音机旁边支持我哋，同埋呢其实我哋同你一起共享嘅。收音机就有呢个好处啦，经过空气就得㗎啦，唔使接触嘅，亦都唔会传染。就算系传染都唔怕啦，我都打晒针咯，咁阿 Vinci 都打咗啦，咁都唔会嘅。不过我哋会将呢啲新年嘅福啊，啲利是派俾你啦，变成咗一封封写住个福字嘅利是。当然啦，福利可以系福丧啦，文歌又得。因为今日咧 ，Vinci， 我哋有啲感觉，不如咧我哋怀下旧咯，好嘛？咁所谓怀旧咧，就唔系净系唱啲旧歌，而系咧好希望咧唱一啲香港人。一听到呢隻歌呢就会有一啲回忆，有啲共鸣。咁所以呢即係我觉得咩都得嘅，咩歌都有可能嘅。咁当然係一啲大家都有共鸣嘅歌啦，唔係唱一啲自己鍾意嘅歌就算啦。希望啦，因为每一隻歌都唔能够影响所有嘅人嘅。咁但係唔同年代嘅歌，唔同风格嘅歌，好可能呢都系喺你嗰个日记簿，喺个人生嘅日记簿里面呢系其中一页好重要都未定。即系正等于啊，有人成日都同我讲话，唉，我追我太太嘅时候就听你呢隻歌然后求婚嫁咁样。真系㗎，好多㗎，试过好多次。咁因为啱啱嗰段时间呢就嗰隻歌呢就系好应景啦，好应嘅情绪。咁我而家呢第一隻想唱嘅呢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啦，喺70年呢，咁因为我諗如果係资深嘅听众呢就一定会睇过㗎啦。因为喺70年代呢即係几早嘅，仲早过 TVB 嗰啲电视劇大红之前呢，我哋有一个叫做狮子山下。你有冇睇过？ 哦， 应该未。 咦，咁今次呢个疾伏黑板喎。 係啦，又咪返再做。再做。即係其实做到而家都有嘅。咁但係呢就中间亦都再做过一两次，咁但係最初呢就係70年 ,70 年呢应该係好早嘅。即係我自己都应该喺度读緊即係初中嗰隻。都唔知读未，唔知小学可能。已经有狮子山下呢个劇。咁呢个劇集点解咁成功呢？因为好长啦，每一集都讲一个故事。但最重要呢就係嗰个故事呢就係讲我哋香港市民嘅生活。就是讲即系社会民生嘅，即系所以嗰个剧咧就写得好贴地嘅。 处境剧系咪叫做？ 系处境剧，但系佢又唔同而家嗰啲即系作出嚟噶嘛。即系而家嗰啲 TV 好受欢迎嘅处境剧。咁但系佢呢一个咧可以讲系实况电视剧。如果你俾我形容，就唔系处境，即系唔系普通处境。 真人真事， 即系唔系真人真事，系冇讲，不过系好贴近市民嘅生活。即係好似真嘅一樣，即係其實亦都係啲景啊，各樣嘢咧，全部都好似真嘅一樣，即係好似譬如你屋村咁，就喺個曬字區嗰度咁樣。咁嗰啲人咧，啲衫啊，咁講嘅説話啊，啲姿態啊，咁啊，真係拍得好好，所以咧好受歡迎。咁嗰陣咧，就有邊啲人做咧？哇！咩差唔多所有嗰啲好多電視劇嘅或者電影界嗰啲都嚟會客串做。因为呢即是如果有啲忙嗰啲 TVB 就签咗啦，咁但係有啲呢就演员啊，啲电影演员啊，譬如有啲播音员啊，即係咩嘢都有嘅，话剧嘅演员啊等等都有。咁所以呢佢哋演得好好。咁导演就犀利啦，嗰啲导演群呢即係有我哋啊张敏仪啦，啊大姐啦，佢以前係导演嚟㗎。居然系啊，咁啊，即系后来就做咗广播处长啦。咁啊，黄华琪啦，黄华琪又系做咗广播处长啦。后来，咁啊，都系第一代嘅狮子山下嘅编导。咁嚟做导演，仲有许鞍华都系啊，好多嘅系啊，啲大导演咧都系，即系喺电视喺呢个我哋电台嘅电视部出身。好啦，咁啊， 演出嗰啲咧就多到讲唔晒，嗰啲潘志文啊、周润发啊、咩曾江啊、黄淑仪啊嗰啲都一定有噶啦，即系嗰啲资深嘅演员。唱只歌先啦，只歌咧大家都知道边个唱噶啦，罗文主唱，胡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应该系香港人都会识。不过好希望下一代唔好遗忘咗佢，希望有啲新嘅音乐监制、新嘅歌手可以重新演绎呢一首歌，用新嘅风格都可以。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现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退，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呢一首就是香港的名曲啦，亦都系好多人都讲话呢只代表咗香港的歌曲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唔系一个国家，但系咧呢个城市咧，应该就系用狮子山下啦嚟代替就至啱啦。咁而家咧就真系嚟到而家，你睇嗰个咧系最新版本嘅狮子山下剧集。仲有咧就系因为我哋嘅电台而家呢个广播大厦咧个天台咧，如果你上到天台，你有冇上过去啊？ 未， 系我系上过啦。一上去你一望咧。直情一举头咧就系望住狮子山，成个狮子山就喺你个头顶嗰度。 咁我应该见过啦，因为咧而家三十一台有一啲嘅音乐节目噶嘛。 系啦，就系我啱想 讲。系咪天台 拍？系啦，就喺天台啦。咁诶变咗咯，几得意吓。咁啊喺个天台嗰度咧，一路唱，然后背景咧就系天然嘅，吓唔使搭出嚟嘅，系真嘅狮子山。 咁啊，真真正正咧就喺獅子山下唱歌啦。 係啊，咁聽你講完之後，我就逐漸明白點解獅子山下即係呢一個 terms 咁代表香港人。 係啊， 即係原來由70年代開始， 係啊， 已經係即係。是等於息息相關所有民生 的片段是 是、啊、其實即如果你說哪個山呢流行即是哪個山能夠代表香港以前是叫太平山 是 即是現在即 是太平 山太平山咯 即是山頂咯 山頂咯是是是是因為那個就是代表了香港但是呢其實這個呢就是更加深入民心 貼地咯 貼地一點因為他以前大部分譬如那些、我現在叫屋村以前初初是曬字區、啊、木屋、啊木屋啊，你知唔知系咩？ 木屋， 直情喺嗰啲山边度搭出嚟嘅， 未去过。 冇晒，而家差唔多拆到，我谂差唔多拆。 但系有啲六层、七层嗰啲我去过咯，因为我爷爷嫲嫲以前就系住喺 嗰啲曬字區啦，曬字區嗰啲。 嗰啲叫曬字區就系、是。 曬字區咧就同木屋有少少唔同，曬字區咧就系政府又因为一次大火災咧而起嘅，谂住平临时嗰啲整整下咧就长期。咁、木屋系点咧？就啲人咧就移咗民落嚟啦。即係走難啊！好多落咗嚟香港之後咧，冇地方住，就自己咧喺山邊嗰度揾啲木啊，自己搭咯。嗰啲就係山邊嘅木屋，咁佢整整下咧就變成一個區，所以叫木屋區。咁、有時會真係一把火燒曬，好慘嘅嚇。咁啊，以前啲生活就係咁嚇，但係香港嘅個經濟未起飛啊嘛，係嘛？咁啊，即係如果用歌曲嚟講翻香港嘅好多歷史啊、以前嘅事啊、啲民生啊。真係好有感覺嘅，咁希望咧，因為今日可以大家傾下偈嚇，喺疫情當中，大家可以又話一嚿啊，一齊成長啊嘛，啊舒緩下感情，望翻以前，而家都唔錯啊，雖然等急喺屋企，但係冇得去旅行咁解啫嚇，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安心安好喺屋企，呢樣咧係我哋新年嘅最佳嘅願望，就係、是、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嚇。阿 Vinci 嗱，你咧就後生好多好多嘅。你的回憶或者 你覺得即你看什麼劇啊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歌啊 我的回憶可能對比你來說即是小巫見大巫 即是你只是說我老啦、 不是即是可能 你的回憶是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是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很喜歡一個電視劇的就是天涯歌女啊，陳松伶、松松姐姐。 哦，你細個就睇下松松啊？ 係喺我細個年代就睇松松姐姐啦，即係無論兒歌啦、劇集啦， 會捽捽啊咁樣啦， 都係聽佢咯。 唔出奇啊！咁如果既然而家係咁，亦都好多人同你差唔多年紀噶嘛，咁啊即係唔同我哋噶嘛。你嘅懷舊咧，你嘅成長咧就係呢一個好。松松唱很多那些歌噶噃，好多怀旧金曲噶噃。 系啊，咁佢嗰个电视剧入边咧，就系将一啲以前国语时代曲咧，就改咗做广东话。 我知道。 系啦，咁尤其是个主题曲《天涯歌女》啦。 佢有一大张唱片咧，全部都系呢啲歌。 哦。 咁呢啲歌系咩咧？就唔系普通70年代嗰啲时代曲，系40、50年代嗰啲。即係直情係最舊嗰啲，即係周旋時代的。係 啊，有啲永遠的微笑啊嗰啲。 冇錯，就是、周旋嘅啦。 係啊。 咁啊，佢有隻咦都有天涯歌女喎，好似。 係啊，天涯歌女咯，係啊。咁另外仲有一隻應該係原創歌曲啦，就歲月流星。呢兩隻就係、是、我諗大家都比較有印象少少嘅歌。 好啊，不如咁啊，兩隻都唱曬得唔得？各位朋友，我哋嘅靚聲琴室啊，邊時將松松姐姐，即係陳松伶啦。再翻唱怀旧的国语时代曲，变成了我哋广东版。 共演 常忆起往昔，还能情深。 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有以下一个一节的强制检测公告。今晚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和梁伟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落楼检测。今日屯门大兴村兴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亦都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地落楼检查。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屯门的梁景村梁杰楼和梁伟楼和大兴村兴泰楼都是进行检查，请大家就根据这个工作人员的指示慢慢，希望大家Vincent 唱埋另外一首啦，刚才刚唱完一首叫做天涯歌女，跟着这首呢亦都是陈松伶的另外一首，是主题曲来的。 我是一意浮萍，奔波千里觅前程，谁流水海角天边去，歌声春未停。想永留声，爱有水润柔情，痴心偏偶遇无情，随琴韵哭笑歌声里，只想有共。 两只歌都是短短地的， 是啊，都是松松姐姐。咁嗰陣時嗰個電視劇啦，咁就令到我開始咧，我有咗第一位喜歡嘅男歌手啦。 就黎明啦。 係啊，因為太靚仔啦嗰陣時。係 啦，嗰陣係即係都仲未，好似應該都未係判咗佢係四大天王。 未㗎，未㗎，未㗎，未㗎。 即係初初出現嘅時候咧， 黎明咧参加呢一个新手歌唱大赛啦，咁啊开始咧就同华星唱片一路灌唱片啦，咁后来咧，发展到幕前就做戏仲好，一齐即系从唱歌咧一齐即系一齐做啦，咁啊所以呢一个天涯歌女咧，即系男主角就黎明啦，女主角就系陈松伶啦，系咪啊？应该系啦，咁我谂时间应该系差唔多九零年。 我想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 即是你计一计你那些。 是啊。 今天呢我们很开心之前，如果唱这些歌呢有感觉的有回忆的真的很多。慢慢想咯，我们想到又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安坐家中啦。刚才你都讲了一些紧急的抗疫的行动。如果真的要检疫的，大家请顺序。都要噶啦，要做啦，冇办法，大家安心啊嘛，系啦，大家你为我，我为你。9:30啦，9:30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2000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先后围封沙田美田村美秀楼、美景楼同美智楼，以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同梁伟楼进行强制检测行动。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呢啲大厦排放嘅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喺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同检测宣告。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检测，当局目标是在听朝大约10:00完成美田村的行动。至于梁景村的行动，目标是在听日大约中午12:00完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网志表示，疫情发展非常严峻，预计短期内个案可能几何式上升，呼吁市民减少社交活动。他说十分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在物资和人员等方面的协调和帮助，进一步提升病毒检测能力，务求在今个月中前将公共及私营化验所原本每日最高大约100,000次的检测量提升至大约200,000次或更高的检测量。当局亦会同其中一间承办商合作，在马鞍山体育馆设立火眼实验室，进一步提升检测量至每日不少于30,000次。陈肇始又话，政府寻日已经宣布应变的计划，将竹篙湾检疫中心改为社区隔离设施。他亦都提到，由于确诊个案数字持续高企，政府会密切监察疫情发展，考虑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日本新增89,145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东京都再多17,500多人确诊，较一星期前增加大约10%，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新增病例的星期日。大阪府亦都新增超过12,500人染疫。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话，当局计划在今个星期上旬决定是否延长东京都以及另外12个地区的防止疫情蔓延重点措施。另外，政府继续加快推动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行动。自卫队星期一开始会在大阪一个接种中心为民众打针。另一个大型接种点上个月底已经在东京开始营运。在印度孟买举行的女足亚洲杯决赛，国家队3-2反胜南韩，时隔16年再夺亚洲杯冠军，亦是历史上第9次冠军。半场落后两球的国家队下半场先后凭着唐佳丽的12码以及张林燕的头槌追成平手。去到补时阶段，萧玉仪在禁区内攻入反先的一球，最终绝杀南韩夺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和薄雾，朝早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晚转吹和缓东北风，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二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不相信别人》，作曲刘奕星，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 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我是谁。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Jenny 李恒毅 featuring 张学友。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 风的形状，作曲林家谦，作词陈永谦，主唱岑灵儿。 乘着蜜蜂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摄影就是将摄影师对眼见到的影像透过镜头记录下来。 咪先，边个话影相一定要用眼的？ 吓，唔用眼用咩啊？ 就是用心。有请香港展能艺术会艺术通达计划艺术顾问李莹教授介绍一下咩嘢叫做非视觉摄影啦。 非视觉摄影是一个寻求突破的过程来的，视障朋友的视力虽然受损，但他们都可以影响的。我们的口述影像义工啊，或者我们的摄影老师啊，再帮他们好像普通人去享受一个摄影艺术这样，就可以公平地参与艺术咯。 视障人士用镜头拍出来的影像是怎样的呢？ 綜合來說呢，就有幾個不同的風格的。有些呢就是拍一些色彩很鮮豔的，因為可能他們看到有一些東西就剩下一些很色彩鮮豔的東西，所以他們很喜歡一些大紅花啦。有些呢就很喜歡用一些觸感啊、聽覺或者嗅覺去探索他的拍攝對象的、哦、有一些呢就很喜歡拍一些扭曲的線條啊，表達他們現在的視力的情況，甚至呢拍一張黑白照去拍一個彩色的世界，因為有些視障朋友呢他的顏色呢是已經看不到，只可以看到黑白的啫。咁有啲咧就好中意影呢個近鏡嘅大特寫鏡頭嘅，就係因為佢可以將一啲佢哋睇唔清楚嘅景物咧拉近啊，喺個手機前邊咧睇得清楚一啲。 非視覺攝影令到我哋反思藝術嘅可能性。 原來視障朋友同樣可以透過攝影同大眾作心靈溝通。 想了解更加多，可以上網搜尋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通達計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唔该晒 Francis， 唔该晒叶丽仪，有呢一只另类嘅《上海滩》，虽然咧都系一样嘅，即系金曲经典嘅姿态嘅《上海滩》，因为冇人能够可以演绎到呢只歌咧，比叶丽仪更好、更适合。咁啊，当然头先呢个版本咧，同原装经常听嗰个有少少唔同，因为要衬二千靓歌啦，要抒情少少嘅，咁诶亦都更加清晰嘅，因为时代唔同啦，比较时代系再新灌录嘅一个版本。咁啊，讲起呢个上海滩咧，就都系头先我哋一路怀紧我哋成长之路嘅一啲片段同埋回忆啦。咁上海滩咧，我谂系即系八零年直情1980开始播。佢又唔系好长嘅，当初佢好似播120集咁样嘅。咁但系后来因为呢个加码啦，太劲啦，太劲。因为呢、這个即系周润发啦，吕良伟啊，赵雅芝啊，哇，真系 好靓， 真系赵雅芝真系犀利吓，冯晴晴。咁啊，就丁力啊嗰啲咧，即系全部咧都系凭呢个剧咧。唔淨止喺香港紅嘅，一路紅到入即係中國大陸啊！成個即係中國都會知道即係呢個劇，因為之後都喺裏面有得播，亦都再拍過呢個《上海灘》嘅劇嘅橋段啦，係有電影添嘅， 有啊 咁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仲有好多演員嘅，即係如果你講起懷舊，有啲啊有湯鎮業啊，你知唔知湯鎮業啊？ 知道 听过吓， 有见过嘅，因为嗰啲以前有啲电影系五虎， 系啦，五虎即系佢同阿苗侨伟啊、刘德华佢哋一齐啦，黄日华啦咁。咁你有冇不过可能你会识嘅就系汤镇业，而家有两个仔啦，就好靓仔嘅，喺即系新嘅歌手名单里边会见到佢哋啊，系啊，咁啊。仲有咧，就係有冇聽過歐陽佩珊啊？ 哇！呢個真係冇聽過。 冇啊，咁當年咧就佢哋都係一個好出名、好出色嘅女演員啊。咁其他嗰啲就實聽過啦，廖啟智啦、智素啦、劉丹啦、郭峰啦嚇，呢啲咧都係即係經典嘅演員嚟，咁都喺《上海灘》度即係做主要嘅角色啦。咁啊，呢一個劇咧，差唔多可以講係超級經典嘅。咁其实超级经典嘅无线劇集真係好多下嘅。咁即係冇辦法唔可以唔識㗎喎，因为你喺嗰个年代呢，即係你听人哋讲过啦，可能听你爹哋讲过。即係如果一个劇呢嗰陣呢，譬如去到大结局啦，係成街都静晒㗎喎。真係唔係讲笑嗰啲㗎喎，而家你唔可能㗎嘛。即係咩意思呀，即係全部人返晒屋企去睇嗰个即係大结局。所以成条街都静晒。连啲的士司机大佬咧， 都 停咗架车，然后揾个地方睇咯。 哇！ 即系嗰停啊，差唔多好似即系而家我谂，如果可以啊，咁都可能系世界杯决赛啊。 有何诗蓓比赛嗰一刻，可能大家都真系停晒所手头上嘅，即刻睇咗佢攞唔攞到牌先。嗰阵时 会有啲嘢，我奥运就试过嘅。 系啊， 即系以前有啲譬如最终佢系我哋香港嘅或者中国嘅嗰啲咁啦，打排球啊嗰啲都试过嘅。 系， 即系佢唔系唔翻工嘅，系停晒，大家唔做嘢。 同埋乒乓波， 系乒乓波，系咁啊！嗰啲老板都即系大家一齐睇噶啦，即系唔会话你做咩唔做嘢啊？咁啊冇嘅，咁啊即系。但是以前有另外很多即是那些劇集呢都是长的长篇的劇集。譬如有一个呢是叫狂潮，你听不听过？你有听过？主题歌你听过？关谷英唱的。 知道。 知道啦这个。但是那个劇犀利了。那个劇呢又是周润发。所以很多那些后生问咦为什么周润发现在电影圈国际明星为什么这么红的呢？可能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周润发会这么红？ 不知 在香港人心目中 是不是因为真的上海滩那些呢？ 不是只是因为上海滩，是其中一出啫。 其中一出 是啦，那他是什么都得的，他做什么都得的，他搞笑都得的，那么电影又犀利了。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啊，你识啦，这个 识啊，赌神啊， 是啦是啦，哇，即是全部都是经典的电影电视剧，他都做了，即是做第一男主角，即是所以即是我们差不多即香港的影圈的长期的影帝嚟，我觉得佢系啊，咁但系好多呢啲演员咧都喺训练班出身， 即系做做 cafe 嘅，以前菜到出嚟一定要系噶啦。咁啊，然后咧即系跑龙套啦，所谓。咁然后咧就一路咁样开始又做下做下咧，做咗主角。跟住咧做亲嗰啲剧咧，唔知点解都掂嘅，因为真系好好演技，好深入民心。咁啊，嚟其中一个叫《狂潮》啦，头先问你，《狂潮》咧就有周润发。有冇听过妙轩人啊？你 有印象？ 嗯， 有印象。 系啦，系啦。咁而家新一代我谂都冇乜印象。但你应该有啲印象， 因为系个姓特别， 但系个名特别啦。 系啦， 咁女主角嚟嘅，咁迪波拉你识啦，李香琴你识啦，石坚你识啦，黄素仪你识啦，啊、吴楚凡你识唔识啊？ 都识，都识， 都识噶，竟然 嗰啲咩精装追女仔咧， 系咩？ 嗰啲电影咧，佢好多同曾志伟拍噶嘛，吴楚凡啊， 冇搞错啊，佢有份拍吴楚凡、 啊，系咪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 哦，我以为你讲吴一凡啫，吴一凡啫，光头大佬。哦，吴楚凡都有份拍。 我嗰个年代就系睇嗰啲咯， 真系有啊！哦，原来啊， 佢同阿曾志伟一齐追。 我以为佢净系即系红喺呢一个食碗底反碗面，即系食碗面反碗大，即系嗰个粤语长片嗰度即系红，即系佢影帝嚟嘅，影帝级嘅。咁但系后来如果做电视剧咧，就唔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有喺狂潮度做啦。好啦，咁啊，即系有排讲噶呢啲咧，我谂好多人都同我一齐咁共鸣，同我哋即系唔使同我一样咁嘅年纪嘅，其实即系差唔多前后十年咧，你都中嘅，因为睇电视系一齐睇噶嘛。咁第一只歌咧，就头先咧就啱我翻嚟嘅时候咧，咁啱又听到阿陈海琪咧有播呢只歌，不过佢已经系播第二代，佢播方大同嘅版本咯，竟然。你知唔知方大同都唱过《狂潮》啊？竟然。 佢好似有一隻碟系翻唱好多， 系旧歌， 经典歌系啊。 好啦，咁我从来好似冇唱过呢只歌，不过我想试下即系轻松我哋二千靓歌版，用男人唱。多谢谷姐阿关谷英嘅《狂潮》。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又相憎，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风雨笑，多少爱和恨，那狂潮卷起，灿烂又缤纷，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起伏怎么分，大家各自寻找你我心中人，几许苦与叹，多少假与真，让狂潮起点，混合爱和恨。是他也是你和我，同悲观起舞过一生。 嗱，呢就系电视剧嘅特色，好短嘅吓，知点解？ 佢原本出碟都系咁短噶， 系噶，知点解？ 因为套剧太好睇，要赶住快啲睇， 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不过咧，即系要配合俾个剧嘅播嘅时候，如果你下下咧播三分几钟咧，个剧都唔使做啦。一减埋啲广告就得翻十五分钟，咁唔得噶嘛。咁所以呢啲歌咧，阿辉哥做嘅时候已经知噶啦。咁啊，即系有仲有啲短嘅版本添，即系净系到片头播啊、片中间啊、或者片尾歌啊嗰啲咁。咁但系多数咧都系咁短。 我記得真情嗰出戲咧，試過最後咧係 cut 到短到咧，淨係得個前奏，咁就入入化嗰出戲。 咁係啊，因為佢冇辦法，因為嗰個監製，咦？點解我哋今劇我哋拍多咗喎、啊哦、又唔 cut 得喎、啊、咁樣咧？咁真情你好難睇得中嘅，因為你成幾百集啊嘛，啊即係處境劇可以好長，但係呢啲即係真正嘅劇集咧，即係好少好少可你可以咁長。你知唔知頭先狂潮咧？讲起你话讲起长短咧，狂潮咧就除咗啲处境喜剧，即系譬如你嘅真情啊，而家嗰啲爱回家嗰啲咧，知唔知几多百集噶嘛？定系成千集有冇噶？好似有，唔知几多集嘅，我冇数到。 真情一定超过一千啦，我就记得。 咁但系狂潮咧，其实除咗呢啲即系叫做 sitcom 啊，即系处境喜剧之外咧，系最长嘅剧集嚟嘅，130集啊，差唔多。 哇， 系啊，你谂下几犀利， 写到收唔到手嘅片， 收唔到手，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宏观到，即系佢写嘅时候，即系好宏图壮志啊！真系，即系够胆咁样写法啊！香港好少，通常60集已经系好长啊，即系长篇噶啦，60集，通常都20集嘅啫嘛，短篇嗰啲 系咯系咯， 40集系中间，60集系好长啦，120几30集呢、這个咁啊破咗个纪录嘅。所以咧，即系里边嗰啲角色全部都 hit 晒、红晒，亦都真系写得好嘅。你啲歌词咧，你阿黄沾写是他，也是你和我，即系所有人同悲观喜恶过一生，咁啊讲晒啦，几犀利啊！呢啲歌词系嘛啊 ？OK， 好啦，到你咯噃，睇下你啲后生少少，你怀啲咩旧先？ 这个呢，其实我正式呢都应该做这套戏的时候呢，我都未识睇电视剧的，因为我的年纪呢就是看卡通片的。但是这首歌呢，反而呢我记得即有很多的电视剧呢，我剧情可能未必记得，但是呢那首的主题曲啊，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到现在呢都会记得很清楚，同埋记得它那个片头，通常就是即系个主题曲嘅时候都会有啲剧情嘅片头咁 样，系啊系啊 系啊，系你就会记得某一啲嘅片段咁样咯。 佢将啲精髓播啲少少俾你睇，引住你先。你唱啲嘅歌咧，你话俾我哋听呢个剧，我就话翻俾你听。你唔识睇啊嘛，我话翻俾你听啦。 咁我讲定个剧名俾大家听先，等下你哋会弹咗啲咩嘅片段出嚟咧？嗰、那个剧咧就系《义不容情》嘅《一生何求》。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我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我哋经常都唱嘅 Danny 仔嘅歌嚟，咁大家都即系差唔多一路唱到都唔记得咗咧，原来系《义不容情》嘅主题歌嚟。《义不容情》呢个剧咧，话俾你听咧，就系边个主演咧？系阿华仔，阿黄日华，由头先讲嘅五虎嘅其中一位啦。女主角系刘嘉玲啦，有周海媚啦，周海媚啊，咁啊有阿温兆伦啦，温兆伦知唔知我系我哋 DJ 同事嚟嘅？仲有双天鹅啊，有邵美琪啊等等啦。跟住嚟咧，你听到个前奏咧，就系另外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当然啦，呢个亦都好好好出名啊，有啊妈打啦，邓碧云等等等等。当然亦都有周润发，歌名叫做《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让世间洗读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是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当然电视剧叫做《亲情》，原唱是罗文、周润发、任达华、郑裕玲主演的电视剧集，应该都是1980年。看个钟， 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真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

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那個免疫那個屏障，免疫的屏障是可以幫我們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不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變成一個重症。 香港電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佢嘅缤纷有啲咩系好缤纷，色彩艳丽飘扬嘅，就系番简谱啦。咁其实咧 ，Vince 头先唱呢只歌咧，就系、是、一出电影叫做《文仔的肥皂谱》啊嘛。咁当然就呢出电影就唔系话嗰啲即系好巨大嗰啲电影制作，系一只小品嘅抒情。主演嘅咧就系 K K， 即系我哋啲老友记嚟，系张国强。系啦，咁女主角我反而唔系好识，女主角咧就系叫做夏萍萍，夏萍萍啊，我唔系好识，真系噶。 夏萍我识。 系啦，咁咧，但系我哋识嘅咧就竟然咧，而家讲翻呢啲名字都系好多好有即系经典嘅回忆价值。导演系边个啊？你估？佢系第一次执导， 吓，好难估。 就系我又系我哋啲老友嚟 ，Philip Chan 陈恩健。 吓， 系啦，吓嚟。 估唔到，我以为佢歌手嚟。 你以为歌手啊？会有人以为佢演员。其实佢系差人嚟嘅，佢系警务人员嚟嘅。最初吓，后来就转咗。咁佢转咗出嚟咧，就即系当年咧呢出电影咧，边个出资拍嘅咧？就系、是、以前有一个时装店叫 Bang Bang， 你知唔知啊 ？Bang Bang。咁有啲電視嘅特輯叫 Bang Bang 咁嘅聲咧，好出名，好出名，就喺無線嗰度嘅，即係不斷咁播，係播年青人，因為 Bang Bang 咧係一個時裝店賣牛仔褲嘅，咁咧佢葉志銘先生咧佢就即係好有興趣，咁啊於是乎投資唱片啦，後來飛圖你識啦啩？ 識啊識啊識啊！ 飛圖就係佢噶啦，佢發明噶啦，咁但係之前咧佢就拍電影《跳灰》嗰出戲就整咗一隻叫做《問我》嘅歌出嚟，又係 Bang Bang 拍嘅。咁即係佢貢獻好大嘅，咁文仔肥皂泡呢就仲有呢就係編劇係張堅庭嚟嘅，以前阿挺呢係編劇嚟㗎嘛，咁亦都喺香港電台電視部嗰度做編劇嘅，咁全部都係咁即係一層層一層層一步步一步步咁樣呢，就係、是、香港我哋嘅唔係娛樂圈啦，即係電影電視電台文化界，咁即係撈埋一堆嘅，啲人呢都會走嚟走去。好多谢你唱呢只咁好听嘅《风里的缤纷》俾我听。咁啊，但系咧，你我哋想知道你嗰个怀旧年代咧，你睇电视剧咧，头先你讲过睇黎明啊，你好中意佢啦，好多人都中意佢嘅嗰阵，真系嘅。 其实正式咧，开始迷上咗佢咧，咁就真系系嚟紧呢一出嘅电视剧《袁振合》 哦， 因为太有型啦，因为天涯歌女嘅佢咧都系有啲番薯嘅个样 子，初得就系最就 系 呢个就净系做大侠啦，即系叫袁振合啊嘛，即系倪匡嘅推理小说改编噶嘛， 系啊， 咁我谂个特色咧就好犀利。特色咧就唔系黎明一个靓仔，而系靓，即系我谂佢哋有心噶啦，就靓仔衬靓女，一大群喎，仲要系。 系我谂当时最以为最靓女嘅女仔都喺晒出电视剧入边啊。 系咪啊？ 系啊。 譬如有好似有李嘉欣啦， 李嘉欣啦， 就有啦， 洪欣啦， 哦系， 朱茵啦， 系话话冯茵三茵啊， 连王靖文都有份啊，王菲啊真系。 啊？ 系啊。 系喎，系王菲都有啊。 系。 哇！真系呢啲系个三个茵喎，系嘛？真系冯茵都靓噶嘛。咁呢个袁振合有主题曲嘅，梗系黎明自己唱翻啦。 愿你今夜别离去，变恬静湖水，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睡，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远处那灿烂未经却要继续追。再失去，是你共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你没有允许。前尘里，为了半桌睡，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远处那灿烂未经，却要继续追。 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便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前尘里，为了伴出世。 愿你今夜别离去， 当然是主角男主角黎明主唱的《怨真侠》电视剧主题曲，推理小说嚟嘅。咁如果你讲起啲主题曲咧，我而家有一首咧就嗰、那个剧都好出名嘅，因为八十几集拍咗，即系以前嗰啲喐下都即系，因为即系独爆武林。 但我睇电视剧嗰个年代已经系三十集。是正常 好长系啦，好长噶啦，但八十几集嗰啲你谂下，或者几个月噶，都系播紧个集，即系你唔追唔得噶，系嘛？即系因为你冇其他竞争对手，差唔多。咁呢一个剧咧就叫《大亨》啊。咁我就个剧我模模糊糊咁啦，我都冇乜追剧嘅。咁嗰阵我忙噶嘛，成日要去唱歌啊、弹吉他，点会有追剧嘅时间呢？咁但系咧就令我特别记起，因为只歌啊。啲歌就係小鳳姐唱噶啦，大亨噶嘛。咁誒，即係特別嘅地方，除咗小鳳姐嘅聲音啊，同埋啲歌係輝哥作啦，但係嗰啲歌詞啊，肯定好特別。因為咧，即係要揾大師出馬咧，先夠膽咁寫。因為以前比較少人咧，就用啲廣東話入詞嘅。咩意思？即係平時你的的了了噶嘛？佢而家有咩嘅啊？咩嗰啲都夠膽寫落去。咁咪寫主題曲、啊，通常好少人夠膽咁寫。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初出嘅填詞人咧，一定俾人哋抌咗垃圾桶，一定唔得。但係佢係黃沾喎，啊咁咧，佢夠膽啊嘛。咁佢差唔多係佢開始先嘅，即係好多歌咧都係用廣東話。 好似好多歌都係。 係啊，即係譬如你問我啊咩嗰啲咧，全部都係咁，就變咗咧好貼地嘅，就我哋講嘅説話嚟噶嘛。所以我哋一唱起上嚟咪好順咯。呢個歌雖然咧我係完全從來未唱過嘅，我可能我驚都唔記得咗 melody。但系咧，我而家捡翻咧有个谱喺度啦，咁我试下唱，咁如果唱得唔好嘅，就一定你唔会嬲我啦，因为呢、這个你听小凤姐咪得咯。咁但系我哋即系喺度怀旧噶嘛，突然间都好想啊，究竟只歌点样搞嘅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佢嗰啲词咧就何必咧何必咧咁样，就好记得嘅。歌名叫做《大亨》。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收到有几 了什么，失了什么，可有认真算过？何必呢？何必呢？可知一切他朝都会深爱过，得的多，还失的多。升得高的终于都会低堕，何必呢？何必呢？抛开一切束缚，身心僵锁，且向心内仔细追寻，就那安然的我。朝都会深爱过，得的多，还失的多，升得高的终于都会低堕，何必呢？何必呢？抛开一切束缚，身心僵锁，且看心内。仔细追寻，找那安然的我。 真系填词大亨黄沾所写嘅歌叫做《大亨》。幾得意喎！真係好記得嘅，因為即係你即係夠膽寫落，而且唱咗咁多集咧，咁啊由小鳳姐唱，全部都係即係鑽石陣容啊，顧嘉輝作曲。 嗰個何必呢嗰句咧， 好記得嘅啊！ 即係你、啊、你覺得好似唱歌又唔似唱歌，即係好似 講 出嚟咁樣， 講嘢講出嚟咧，唉，真係何必呢？係咪？即係我哋呢啲由細到大嘅口頭禪嚟噶嘛，係人都會講過呢一句啊，係咪？咁所以即係係。黄沾系好嘢，即系唔系净系够胆啦，咁你要有份量去够胆先得。即系如果头先我都讲过啦，如果唔系黄沾，啲人会可能呢啲歌词，喂主题曲啊，搵下次先啦，弹翻转头啊，即系写啲文雅啲噶嘛，通常系咪？咦，诶 ，Vince 你有冇啊？回忆噶、 啊啊， 我想成日都好想知道你哋啲后生少少嘅回忆。 系啊，呢一个咧，你一定知道啊，包青天啊。 哇，犀利！但系包青天有真有舊嘅喎， 我想應該是我嗰個年代係咪第一次咧？係咪咧？ 仲係不過新舊都冇所謂啦，都一 即金超群做第嗰、那個 哦，係啦，金超群啦，係台灣演員啦。 何家勁做尖超 一定咁咪代代都係何家勁㗎啦， 係 啊係啊，次次都係佢嘅嚇，無論去到台灣啊，去到中國大陸嘅都係何家勁做尖超，你走唔甩嘅。但係主題曲咧，我記得啦。叫新鸳鸯蝴蝶梦，唉，呢一只好 hit 嘅，当其时。 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小丑丑更丑，明朝清风似漂流。原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晓难知足，跟四个鸳鸯蝴蝶 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想青天，不如温柔童眠。原来只有新人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是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脸蛋，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像晴天，不如温柔童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先后围封沙田美田村美秀楼、美景楼和美智楼，以及屯门良景村梁杰楼和梁伟楼，进行强制检测行动。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这些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检测。当局目标是在明早大约10:00完成美田村的行动，至于良景村的行动目标是在明天大约中午12:00完成。深圳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表示，明天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除了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并在入境口岸核酸采样，司机亦要在住宿点住宿期间每日做一次检测。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信发出有关通告，解释是为了妥善应对近期粤港两地疫情防控形势，做好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健康管理工作，经粤港双方沟通协商作出上述决定。當局上個月27日亦都曾經發通告，指第二日起，跨境貨車司機需要持24小時內陰性檢測證明入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如果唔計及近日先納入計劃嘅5至11歲兒童，本港接種首劑疫苗嘅合資格人口突破80%，正向90%嘅目標邁進，形容係特區政府推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嘅一個里程碑。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表示，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的人數到今日亦都超過100萬，而為了盡快達到90%或以上的目標，政府很快會修訂相關規例，落實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屆時沒有打針的人士將需面對進入很多處所和出席活動的限制。他又說，疫苗通行證將於2月24日實施，政府將於今個星期內公布詳情，呼籲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市民，特別是長者，把握機會接種。本港新增34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全部是本地感染，源頭未明個案累計有至少320宗，初步陽性個案就超過300宗。深水埗元州街百樂安老院一名93歲女院友確診，30名長者和7名工作人員要檢疫。救世军宝林长者之家亦有保健员确诊，40多名院友要检疫。沙田石门村美石楼有2个07单位有人确诊。屯门大兴村太兴楼、兴泰楼围封后，2个06室以及2个10楼的单位有人确诊。元朗广场累计13人确诊，染病的都是清洁工、保安员和餐厅工作人员等等。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和薄雾，朝早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东北风，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二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别放弃治疗》，作曲海月、易子俊、朱林，作词林夕，主唱连思雅。 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放缓我欠中止痛苦。 白痴，作曲咳新风，作词曾乐彤，主唱曾乐彤。从头开始，作曲林家谦，作词陈耀森，主唱张敬轩。 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为咗保护珍贵嘅海洋生物，科学家各出奇谋。不过需要嘅唔一定系高科技。其实用一啲简单嘅装置都可以帮到大海入面嘅海龟或者系鲸豚类生物，就请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话俾你听。 海龟或者鲸豚类生物咧，其实喺现时嘅环境里边面对最大嘅死亡嘅威胁系咩咧？就是一啲嘅渔网，用紧嘅刺网或者系一啲弃置咗嘅所谓嘅鬼网啦吓，佢哋都会造成一定程度嘅杀伤性嘅。研究人员咧都不断喺度谂紧咧，有咩方法可以提醒呢一类咁样嘅生物咧，等佢唔好冲入去里边咧。近年咧就喺英国啦吓，同埋秘鲁嘅一啲嘅科学家咧，开始尝试喺呢一啲嘅渔网上边咧加一啲嘅 LED 灯喺度。点解要加呢啲灯喺度咧？原来佢哋经过长时间嘅了解啦，发现原来海龟咧只系睇到某一个特定波长嘅颜色，咁而呢个颜色咁啱咧，啲鱼又睇唔到嘅喎。系咪可以尝试将呢个波长嘅颜色嘅灯放喺个渔网里边？系啦，咁海龟见到啦，就唔会走埋去啦，因为佢见到有灯喺度闪，咁佢就会避开。咁咧就希望可以减低咧呢啲渔网对呢啲海龟嗰个嘅杀伤性。研究之后咧，就发现相当成功喎！喺呢啲咁样嘅网上面咧，加设咗啲 LED 灯之后咧，发现咧原来海龟撞入渔网嘅比例咧，大大减少咗60%，鲸豚类生物咧都系一样啦，大大减少咗70%以上。咁所以咧，令至到咧，即系科学家觉得咧，我哋应该可以咧，即系揾到一个方法咧，可以进一步咧保护呢一啲咁珍贵嘅海洋生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文馨精心准备咗饭菜，但系李一鸣唔明白点解文馨对佢咁好。文馨就承认，原来自细就中意佢，所以先至同佢考埋同一间大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印刷是文化传承和纪录不可或缺的载体。上世纪香港的印刷工业曾经发展蓬勃， 但是这个生活急速数码化的时代，一个个实体印刷品变成电脑档案，印刷似乎已经走向夕阳。 但仍然有年轻人珍惜传统印艺，希望可以在数码世界制作更多有温度和人性化的印刷品。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星期一晚8:00，港台电视31。 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亦都系电视剧集嚟，因为今晚咧，我同阿 Vince 两个人啦，因为我哋唔能够超过两个人喺直播室里边。咁但系都唔紧要，我哋一啲都唔 lonely， 一啲都唔孤单，因为有你在旁，你喺屋企一路同我哋一齐 share 我哋嘅回忆。其实我哋嘅回忆咧，就好希望 hit 正你嘅回忆咁解啫。因为我哋唔同年代啦，都会 hit 到唔同嘅人。Vince 就后生啲，我咧就资深啲，咁都希望咧 hit 到之前之后咧几十年嘅时光，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当然有好多嘅电视剧集啦。电视剧集一定有主题曲，一唱起啲主题曲咧，大家就有好多当年嘅回忆。始终播几十集，日日翻屋企食饭嘅时候都喺度播紧。头先咧就系、是、幸运是我咧就系、是、电视主题曲，就系叫做。鬼鬼咩话？鬼咁救人啊，好似系叫做好得意个剧。个剧我唔记得咗边个做鬼啦，我唔知道吓。咁、一定系讲鬼噶啦吓。咁、但系鬼咁救人咧，就系我哋啲广东话好头衔啦，好非常之贴地。不过而家咧，我系想揾翻即系1979年咧，有个好长篇嘅电视剧集，90集啊！哇！即系自从狂潮之后咧， 长嘅全部都， 梗系咧收得啦，几大都拍长，等而家一样啫嘛，返璞归真。而家你知唔知点啊？扭开电视机嗰啲串流咧，6-7个 season 都有噶。 啊，系， 几恐怖啊！一个 season 里边有10-20集嘅，分钟唔止添噶，咁啊播足唔知几多年嘅，点睇啊？所以你煲剧咧，好多人惊噶，一煲咧可能即系成个礼拜唔使出街，啱晒而家啦。好啦，我哋而家就回煲啲咩剧咧？ 回忆煲剧，我哋个脑海煲剧。1979年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抉择啦，咁啊个剧里边我真系唔记得点样，我可能冇乜点睇。但系我印象中有珠江啊，因为珠江咧我都好中意睇佢，佢系因为佢演个飞小李飞刀嘛，你知唔知啊？小李飞刀就系珠江呢、這个以前嘅电影演员转去做电视。而做个男主角，咁佢嘅人咧就好似小李飞刀咁出声嘅，好低调，咁啊好少喺啲八卦新闻度出现。咁啊，仲有当然咧，其实女主角咧全部都系阿姐嚟嘅啦，黄素仪啊、朱怡姐啦、思琪姐啦、佩珊姐啦、欧阳佩珊啦，同埋江毅。咁欧阳佩珊同阿江毅而家都喺天堂嗰度咧，就即系听紧我哋唱歌都未定。仲有咧，就有一个叫小撇子咧，即系叫做张雷。唔知你唔识，我谂你唔识。啊，张雷一个即系好性格演员啦，吓，经常都喺 TV 度。咁啊，即系同阿任达华佢哋同期嘅。当然主题曲咧，我哋印象最深刻啦，又系顾嘉辉、黄沾呢个系金刚配搭，即系辉煌配搭。当然唱歌嘅咧，后来啲咧，即系差唔多80年度咧，就多啲西化啲嘅歌手唱主题曲啦。因为当初咧，多数都系郑少秋啊、汪明荃啊嗰啲嘅。咁后来咧，有啲林子祥啊。唱主題曲好少有嘅，歌名叫做《抉擇》。 幾多往事夢，幾許心惆怅，別了昔日家，萬里而去，心朝千百丈，收起往事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寻遍心前各处乡，闯一番新世界，挺起发奋图强，要将恶根和苗再种新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似那旧家乡。就算受挫折也痛，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半场，胜我旧家乡。 当年的电视剧叫做《抉择》，主题曲一样，阿 Lam 的主题曲嚟嘅。好啦，咁我哋就经常都系七八十年代嗰啲 memory 啦，因为我哋细个都系部喺屋企啊嘛，唔会周围掟嘅。咁啊，九十年代嗰啲又点咧？嗬， 九十年代，咁咧我就拣咗咧呢一首咧，就系、是、插曲嚟嘅，因为嗰个主题曲我反而唔系好记得嘅。咁呢一 你讲嚟听下， 呢个电视剧咧系《大时代》 嗯。哦 ，OK， 因为点解咧？呢啲头先即等于你义不容情咧，好多人都会即刻有反，即刻识嘅。点解？因为已经重播。 系啊，哎《大时代》都系睇重播。 系啊，你都系睇重播， 就更加记忆犹新。 系啦，咦，咪即系郑少秋？ 是啊，其实主题曲呢是郑少秋的。 是咯。 咁佢嗰首叫岁月无情。但是呢我反而就是有好有印象呢，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 哦，咁呢个就是插曲。呢只歌竟然是插曲。 因为、 啊、我又唔知道、啊、 蓝洁瑛咧咪喺里面做灵姐咁样嘅，即系佢系一个学生妹，但佢要凑大石。 哦，系啊，我哋睇 刘松仁嘅小朋友。 有啲 memory 就因为重播咧，喺夜晚嘅时候咧，间中都会睇到。啊，刘松仁做嘅？ 咦，唔系喎， 唔系啊， 系刘松仁嘅小朋友系， 系 刘松仁嘅仔女系同呢个郑少秋嘅仔女系唔同嘅，系啊，郑少秋有四个仔女， 四个嘛， 丁有咩？ 嗰个紧要，紧要啊，嗰个， 系啊， 嗰一幕咧喺个天台嗰度系咪？ 系 咪呢出啊？ 系啦系啦，就系阿郑少秋掟佢哋落楼嗰一套咯，系啊， 即系攞命，攞命。啊，咁啊，原来咧容易受伤的女人啦，竟然啊！ 是 插曲嚟， 系啊，好似就系阿讲阿蓝京，唔知道一个好惨嘅场口嘅时候咧，就播呢首歌。 咁你有冇印象咧？呢个插曲咧，即系喺剧里边嘅插曲咧，系王菲唱啊，抑或系邝美云唱咧？ 啊，咁就王菲唱过应该 系系啊，因为国语咧先至系 哦， 有两个版本嘅，容易受伤。未必是男人，女人都是。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终于找到信任。 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容易受伤的女人，有国语版嘅，所以好多人都捞乱咗。因为呢个咧系当然原来咧系我都唔知嘅，但系呢个系剧集嘅片尾歌系咪？ 系咯，片尾歌插曲咁样。 所以片尾歌就系完嗰阵出 credit 嘅时候， 系啊， 播啦，通常都播唔晒嘅。 通常播唔晒， 因为啲剧通常都好紧。咁又要播完啦，又要播翻下一集嗰啲精华啦，引下你下集去睇啦，预告啦。咁我而家跟住咧呢一个咧就一个好短嘅剧集，真系好奇怪喎，点解会咁短？我都唔系好知道。即系而家睇翻啲资料咧，佢系得九集嘅啫。呢个系武侠剧嚟嘅，就古龙小说咧叫做《刀神》，我谂你一定未听过，我都冇睇过。但系我就好记得嗰只主题曲，因为系甄妮唱啦，即系作得好好，唱得好好，词又好好。顾嘉辉作曲今次唔系黄沾啊，系邓伟雄。邓伟雄系边个咧？就系、是、其实喺 TVB 咧，佢系即系编审啊，即系编剧出身，一路去到做高层。咁咧就所以好多歌咧，其实都系由佢作词。咁啊，唔系净系黄沾啦。咁呢只叫做《春雨弯刀》，即系《刀神》主题曲。原本当然系甄妮所主唱。男人好像没唱过，你知道我们2000靓歌没什么所谓，我想你都不介意唱得不好都我们一起回忆，是不是先不先弹，不过天使就应该是什么都懂弹，如果不懂弹等份谱给他，我们即刻 jam 都可以。春雨弯刀，情情怨怨在春雨里，愁愁恨恨在弯道边，遥目都风光似冰霜，难断春雨勿变面，频频笑笑在春雨里，明明离离在弯道边，断石分金刚成春霜，难断心里恨绵绵，心似水幻乱，因似灭还现，万般得失万般爱护，尽在江湖了断，情情怨怨消失春雨里，明明离离灭却弯道边，独剩凄风吹冷肝胆，陪伴那春雨勿变 me。 一路唱呢个春雨湾都有冇啲回忆？我好多回忆就系好 miss 阿欣妮，好耐冇见佢，好耐冇喺香港演出。我相信好多啲歌迷都会好中意听佢唱歌，尤其是唱呢啲武侠剧嘅歌，仲要即系由中带江，江中带柔，由佢演绎，就真系无出其右，非常之好听嘅一只歌，写得相当即系。是好武侠剧得嚟咧，真系好似啲歌词一样啊！金刚胜春胜清霜啊！呢啲啊，邓伟雄嘅歌词。咁啊，当年咧呢、這个刀神咧，虽然系短短地咁，但系都记得系啊刘松仁啦，同埋赵雅芝啊呢一对我最中意嘅拍档啊，即系又是阿松哥啦吓，刘松仁真系一个好低调，而且真系演技一流又。真系好入嗰啲古装戏，即系时装当然得啦，但系真系又 keep 得好好喎。到咗而家佢仲系好后生个样，系啊，真系因为可能系真系因为个性格啊，即系所以系非常之值得嘅，即系尊崇嘅一位男演员。仲有赵雅芝啦，吓咁啊，当然都系同佢一样。吃了防腐劑一樣。 哇！趙雅芝先犀利嘅， 犀利啊！真係，直情係犀利用呢兩個字形容啊！真係冇得定。所以點咯？我哋眨下眼唱咗兩個鐘頭呢啲懷舊嘅電視劇集主題曲，一陣間仲有冇咧？你估邊時？ 香港電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国家队夺得今届冬奥第一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成功冲金。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过年见到亲朋戚友讲句吉利说话，会有意外收获噶。 钟哥， 恭喜发财！ 利是斗来， 有乜唔要？ $100大乐袋。 我系话得到相同嘅祝福啫，恭喜恭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帮你打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国家那像烟兵。 途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做钱搭这谁是渐已成， 唔该晒，唔该晒，小明哥。当然唱歌的就是徐小明啦。咁我哋今晚咧同阿边士两个人，一啲都唔冷清清嘅，直情咧好热闹。因为咧我哋讲翻起以往咁多电视剧集嘅回忆。咁有大有细，有长有短，有旧有新嘅。所谓新咧，都起码都九十年代啦。如果唔系，都冇乜回忆可言。咁但系头先呢啲咧，全部咧，大部分咧都好出色，嗰啲都系七八十年代，多数系七十尾、八十头嗰啲咧，好热闹嘅。咁除咗头先咧，我哋一路都好多，譬如话狂潮啊、大亨啊、抉择啊等等嗰啲咧，都系春雨湾刀啊嗰啲都系无线嘅。头先呢一首咧就丽的电视啦。就是徐小明他自己监制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大侠霍元甲》，咁好出名啦，吓个剧又好出名啦。咁头先嘅主题曲咧都系佢唱埋。咁边个做嘅咧？你有冇听过黄元申呢个名 字？冇。 好出名嘅。咁以前无线或者丽的都有佢嘅踪影。咁后来咧，佢就系一个好出色、好出名嘅演员咧，就出咗家，即系做咗和尚。 吓、 啊，系真嘅，系啦。咁咧，跟住合演嘅有梁小龙啦，大家一定知佢，有赵文卓添，赵文卓就后来就去咗大陆做电影啦。 赵文卓 系啊，好打得噶。咁即系当年其实好多电视同埋电影咧都可以互相走嚟走去嘅。好啦，咁呢个大霍元甲咧就头先系徐小明主唱嘅。咁你咧？ 我咧一听起呢一个大学课完教之后咧，我就谂起咧，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咁我哋你知我哋通常都要做啲读书报告、阅读报告噶嘛。咁嗰阵时其实我哋就啲同学咧都会好中意有啲睇嘅金融嘅小说啦，即系《倚天屠龙记》嗰啲。咁但系嗰啲咧唔俾做阅读报告嘅。 咪咯，搞错武侠小说到要发达咯，嗰啲同学话：哇，如果系咁啊，发达。 咁但系咧有一本咧就可以俾我哋咧做做阅读报告咧，就系、是《三国演义》啊。 哦，咁都好，即系接近正史《三国志》啦。 系啦，咁我哋嗰阵时啲同学即系一齐会睇嗰本书咧，然之后亦都咧，总之好迷嘅，即系有啲乜嘢系关于《三国演义》嘅嘢咧？ 好多 嘅， 好多。 系啦，咁当时咧就成日咧喺即系转堂与堂之间咧，咁成班男同学们咧就会一齐好似咧唱校歌咁，就会唱呢以下呢首歌，所以我先就谂起， 哦，即系有个剧集就 系啦，以前咧系亚视有个《三国演义》嘅一个剧集，哦，就因为外购剧嚟嘅，咁， 哦， 但系个主题曲咧就系阿叶振棠阿 唐 哥唱嘅， 唐哥唱嘅， 系啦，咁咧就 咦，唱嚟听下，唱嚟听下， 好啊，可以听一下啊，真 系叫做咩名字？ 佢呢个就叫《三国演义》， 哦，就叫《三国演义》， 系啊， 好嘅。 但我都系今日先知道，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呢个歌名系《滚滚长江东逝水》。 我成日都以为《三国演义》系叶振棠、李隆基同埋陈道德添。 佢哋系三国小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刀直用。 就会记咗啲歌词啦，然之后佢好似应该都系一个，系咪一首词嚟噶？我估应该都系。 系啊，就加啲音上去啦， 系 咪？系啊。我就冇乜印象究竟个歌词系点？ 其实我都冇，我冇乜印象嗰个电视剧，但系因为我就听同学，听同学唱得太多。 咦，咁咪好惨啦！咁咪佢哋咁女仔咪好少拣呢啲咯。女同学。 都唔係嘅，我都性格偏男仔啲嘅，所以我都會睇下呢啲《三國演義》嘅。 哦， 同埋最有趣味嘛，喺閱讀報告嘅書嚟講。 咁啊，咁啊，如果你講啲電視劇主題曲咧，真係有排講，有排唱。因為我哋眨下眼，你都唱咗兩個幾鐘啦，即係好似一發不可收拾。有啲回憶咧，就慢慢彈出嚟。有一個劇咧就好得意嘅，連個名咧已經知道咧係一啲喜劇嚟。不过咧系古装，即系唔系古装，系文初装，叫做《流民皇帝》，竟然《流民》《流民皇帝》就是、郑少秋啦，吓主演嘅啦，唔使讲。咁有只歌咧就都好得意嘅，同一般嘅电视剧主题曲咧好唔同嘅，叫做《爱在心内暖》，应该都系插曲嚟嘅啫。就是当年秋官啦，同埋李子玲啊，我唔知边一位，我唔系好识佢，就突然间有个女歌手同佢一齐合串唱咗呢一只。你有冇歌词啊？ 有 你有嘛吓，我射咗俾你噶啦。咁我哋而家试下啦，睇下记唔记得点唱先。有男有女播吓。 白花笑。春光剪绿柳飘青春剪 与君共觅芳华 趁住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 共并肩心不变 我此后万种情爱在心内恋 人间冲动 趁得春色好留下百般爱恋心不变将痴心尽献你一笑春光显像白花惹我怜， 我心内万种情 爱在心内恋。 我心内万种情 在心内恋，啊，爱在心内恋。 系好暖嘅一只歌，尤其喺农历年唱咧，真系 perfect， 简直呢啲歌词啊，衬咗而家今日年初几啊？ 今日 年初六， 今日系年初六。 六啊，年初六，系啊，都未到初七，都仲系过年时啦。啊，再祝大家即系虎年虎虎生威啦！ 虎年系啊，即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咧即系安心喺屋企，舒舒服服咁开始 relax 下啦，唔需要太受外边嘅疫情影响。所以今日咧，我哋希望都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即系每个礼拜。虽然咧，我哋限定只系得两个人翻嚟，但系我哋都多谢阿 Vince， 不辞劳苦啦吓，左右手出齐，一个人伴奏晒，多谢晒。咁我哋都会唱足三个钟，同大家分享嘅。咁头先咧就系流民皇帝，死啦！我净系记得郑少秋做男主角、女主角，唔知边个咧。嗱，一阵间睇下有冇人话俾我听。不过如果讲起你仲有冇啲乜嘢剧集喺你嗰个年代度出现？ 我嗰啲都系新啲。 新啲啱啦，新啲啱啦，我都想知道新少少嘅系会怀啲乜嘢嘅 memory 咧？ 咁咧就系呢个咧，定系简直系就算系咩年纪，我都觉得系集体回忆嘅，就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哦，呢个正啊，正啊，正啊，正啊， 系因为呢个真系我发觉。比较后生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 系啦，啱啱中间啦，即系新新旧旧都有睇，因为一个出色的剧集咧，系同埋佢系有两个 season 噶嘛，即系有新有旧，三个添， 三个， 咁啊，所以变咗所覆盖的时间好长， 系啊， 即系停咗有嚟，停咗有嚟咁样啦，个主题歌又好听咧， 系啊，同埋你系。即系你系点讲咧？因为嗰出电视剧，你先发现，原来万绮雯系咁靓嘅。即系有时好多嘅 artist， 但系你未必会去好睇到佢好美嘅一面。 因为主要咧就系嗰阵好坦白讲系丽的噶嘛。 亚视 亚视噶啦，已经系亚视噶啦。咁就所以变咗可能会被忽略少少嘅，因为间中咧亚视或者甚至以前丽的更加咧会出好多出色嘅电视剧集。咁但系始终都系一个惯性嘅收视啦，又无线多人睇啲，所以佢啲影响力会大啲啦。咁但系突然间有一个咁好嘅剧集咧，系会留意嘅。 呢个歌叫《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全无凭无声。 呢一只系我和僵尸有嘅会，应该唔系第一个 season 啦，应该。可能是第二、第三啫，未定，应该第二好似系，系咪？ 好可能第一个已经， 可能第一个已经系呢只啦。 系啊，第二只好似系阿黄兴平。 哦，第一只头先呢个原唱嘅， 啊原唱嘅蒋嘉莹， 系蒋嘉莹啦，啊都嚟过我哋嘅节目噶。 系啊系啊， 咁诶，我仲我唔知点解硬系记得嘅。有萬以文啦，系咪？ 仲有任大华都有做嘅， 系咩？ 陈启泰啦， 系啊，陈启泰啦，最记得系陈启泰啦，系啊，陈伟都有， 系啊，好多好多。 系啦，咁诶，我而家咧就捡捡下咧，就捡咗吓一吓我自己，头先震一震，点解咧？就见到我自己个古装相，你有冇见过啊？ 冇啊， 即系1001幅嘅，真系礼礼真古装，咁啊，即系书生咁样啦。点解咧？就因为咧，当年咧应该系83，唔记得啦，83、84咁。突然间咧，就有一个电视剧集嘅名监制阿萧生叔咧，就打电话嚟话：，喂，你去客串下啊！我呢个剧好犀利，咩嚟嘅咧？咁啊，叫我同阿张德兰咧就做一对，即系一对啦吓。咁然后咧就师生恋咁样嘅。即是客串，你知客串啦，即系一两集都出得出咁样嘅啫，摆明客串噶嘛。咁诶，呢一个剧咧犀利啦，真系神剧嚟，叫做《神雕侠侣》啊，因为哇，你阿刘德华即系爆红嘅一个剧集。 原来有你份噶， 吓死人啊！我自己都打冷震，吓一吓，因为我从来都唔会做戏，做嗰阵又冇做戏添啦，吓仲未拍剧，咁啊做古装添，古装嗰度劲啊！咁咧就當然咧，即係我哋都有睇嘅。劉德華做男主角，做楊過啦。咁小龍女又梗係阿蓮妹啦嚇，陳玉蓮。咁嗰、那個劇爆到點咧？就係、是、爆到咧係60几点啊！你有聽過呢個點數未啊？ 冇 啊，你 40已經好勁噶啦。 六十超過60点。咁香港嗰陣得500万人嘅啫，5×6=30，即係超過300万人睇嘅。嗰、那个剧几夸张啊！你话咁啊，主题曲咧就叫做《何日再相见》，咁但系咧插曲都好犀利啊！插曲可能更犀利，就叫做《情义两心剑》，当然系我哋个老友记阿德兰主唱嘅原本。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托飞银，愿剩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慧兼此心霍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挽。情缘似金缕，两此心托飞鸟，尽隔千山亦无间。当然呢个歌就叫做《情义两心坚》。咁后来啊，刘德华都有翻唱过添嘅。因为他自己主演的，那当时就是张德兰主唱。11点半了，眨下眼已经唱了2.5个小时了。11点半的新闻报道后，继续收听2000靓歌再重聚，一眼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源头未明个案累计有至少320宗，初步阳性个案超过300宗。深水埗元州街伯乐安老院一名93岁女院友确诊，30名长者及7名工作人员要检疫。救世军宝林长者之家亦有保健员确诊，40多名院友要检疫。沙田石门村美石楼有两个07单位有人确诊，屯门大兴村兴泰楼围封后，两个06室及两个10楼的单位有人确诊。元朗广场累计13个人确诊，染病的都是清洁工、保安员及餐厅工作人员等。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估计未到高峰，呼吁市民减少社交接触，减低超级传播机会，避免个案几何级上升。政府夜晚先后围封沙田美田村美秀楼、美景楼和美智楼，以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和梁伟楼，进行强制检测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这些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检测。当局目标是在明日早上大约10:00完成美田村的行动，至于梁景村的行动目标是在明日大约中午12:00完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不计及近日才纳入计划的5至11岁儿童，本港接种首剂疫苗的合资格人口突破80%，正向90%的目标迈进，形容是特区政府推展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一个里程碑。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说，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到今日亦超过100万，而为了尽快达到90%或以上的目标，政府很快会修订相关规例，落实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届时没有打针的人士将会需要面对进入很多处所和出席活动的限制。他又说，疫苗通行证将会在2月24日实施，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内公布详情，呼吁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市民，特别是长者，把握机会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及薄雾。早上气温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东北风，气温下降至最低约15度。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二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点可以唔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关心妍、洪家豪。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唔该晒张德兰嘅歌叫做，咦？大家以为唱帝女花添，冇合帝女花就真嘅。咁所以咧，佢都好好有创意地咧，将即系暗喻嘅帝女花嗰前面嗰两句咧攞咗落去，然后咧就作咗一只新嘅歌。当然亦都系电视剧咧，因为我哋今晚全晚都系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插曲啦，咁已经即系眨下眼唱咗成两个几，接近三个钟添。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同阿天使两个人喺度，咁啊，梗系二千岭歌嘅抒情版啦。我哋唱咗好多，好大胆地唱咗好多武侠剧嘅歌，本身嘅伴奏咧就唔系好啱嘅。不过咧，我相信大家二千岭歌嘅朋友都惯咗，我哋会将所有嘅歌咧变成咗我哋嘅抒情版。突然间谂起咧，阿秋官嗰啲歌，我好中意，即系以前咧唔系好追剧，但系咧好多郑少秋嘅武侠剧咧，我都中意睇嘅，因为我觉得佢好型，真系，而且如果你知道嗰个武侠剧嘅小说添啊，佢直情系入晒戏，楚留香就系等于郑少秋啦，我觉得古龙嘅小说楚留香，我更加敬佩作词嘅王占。 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 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酒酿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独行，不必相送。曾渐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酒酿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独行，不必相送。独行，不必相送。 讲武侠剧咧，不能够即系唔讲郑少秋啦，因为大部分当年即系爆红嘅电视剧，佢都做男主角。譬如嗰啲头先嘅《楚留香》啦，陆小凤啦等等，全部咧都有佢份。你有冇郑少秋剧集嘅主题曲啊？ 有啊有啊，头先咧就讲咗《大时代》，记得个剧情就唔记得个主题曲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笑看风云》咧，我就记得首歌，唔系好记得啲剧情。 都有啲印象嘅，不过主题曲又更加印象深刻啦。女仔唱噃，冇问题嘅，我哋今晚都系咁，男唱女，女唱男。 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 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看风云， 系啊， 我成日都有播嘅，因为呢啲都系大家一齐回忆嘅片段。因为我哋今日唱嗰啲歌咧，原来唱咗好少部分啫，但系都好有代表性嘅。咁、你知唔知电视剧集咧？我谂你唔知道出晒未？几时开始咧？我都系第一次可以听到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咧，系即系入咗脑嘅。就系边咧？就罗文唱嘅一只歌嚟。咁但系其实咧。这个剧咧就唔系本地剧嚟，就由啲日本嘅配音电视剧发起嘅。咁佢以前咧有一个即系日本人做噶啦，咁啊成班人做嘅，咁啊好兴日本配音片集嘅。咁但系咧就冇中文嘅主题曲噶嘛。咁好似嗰个日本剧都唔知咩叫咩《我们的旅程》嗰啲咁上下啦。咁但系香港咧就改咗叫《前情感受》。我就识一个日本演员叫做中村雅俊，可能你都听过呢个名字。佢有份演嘅，亦都系后来都录唱片啊等等。咁令到好多年轻人咧都即系成日都哇好有励志嘅感觉。呢个歌一唱出嚟，系人都识嘅，即系好有历史。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啲电视剧集咧唔讲呢一只咧就唔得嘅。前情感受先啦，我哋话一嚿咧。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天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作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练功泪下抹光，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天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练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亦像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仲记得即系嗰个片头片尾，嗰几个演员咧就喺个山头嗰度啦，对住个夕阳一路咁样一字排开咁样行，好有型。歌名叫做《前情感受》，亦都系日剧嘅，即系。即是一个原始的版本来的，因为那时候未有什么很多日剧，不过没有主题曲的，所以我就想再唱多一只，这个你一定有印象，因为他讲起阿信的故事， 知道。 你咪即刻有冇谂起大家一齐嘅回忆系咩咧？即系见到阿信咧着住和服喺度擦紧地板，好努力咁样咧喺度吓，即系做佢苦干紧，即系将佢嘅人生咧由零一路咁样咧去磨练，即系令到好多人都有即系加油啦，加油啊！我怀疑即系加油呢个字会唔会系嗰阵开始？ 唔出奇， 唔出奇，真系要加油，人生加油嘅一个好出色嘅，好励志嘅日本电视剧。不过咧，呢、這个又有特别，佢原本嚟咧，竟然冇主题曲嘅，咁啊点咧？佢哇，好受欢迎呢、這个将会，咁于是乎咧，好嘢，咁啊 TV 咧就即刻话，我哋揾阿林敏仪咧作咗只主题曲，日本嗰边都冇嘅，系我哋香港先有嘅，系我哋配入去呢个日本剧集嗰度。找了郑国光老师填词啦，林敏仪作曲的《信》，更加犀利的就是找了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歌手翁善玉主唱，歌名当然跟剧集一样叫做《信》。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奋斗。歌名叫做信，你信就得噶啦。一直非常喜欢嘅嚟自各个相信，亦都为你带嚟好多回忆啦。 系咁啊，头先都讲即系好多歌嘅剧就系配一啲原创嘅歌啦。咁但系咧，有啲电视剧入边咧，就有啲幕后代唱。 系啊，以前好兴嘅。 系即系咁咧，咁我拣嚟呢一首歌咧，都系一个幕后代唱嘅歌嚟嘅。咁佢电视剧咧就叫做富贵咩咧？富贵荣华， 荣华，富贵荣华，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睇到， 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佢本身咧做呢个角色嗰个咧就系陈秀珠嚟嘅， 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咁我唱咗呢一首嘅心事咧，就系黄以嘉代唱。 黄以嘉系我中学时候嘅同学， 系， 亦都系我民歌队嘅 partner。佢系女嘅，我系男嘅，主音歌手。 心事滔滔数月夜。 歌名就叫做心事， 记 得系短短地嘅，啊，你将呢啲心事讲晒出嚟咯，因为多谢大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因为即系心事通常咧就女仔好少讲俾人听，不过唱俾人听就冇问题，亦都系电视剧嘅插曲。不如咁咧，我哋一反常态啦，依然平时咧，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吓，接近咗午夜啦嘛，梗系好静嘅。不过我好想即系。头先一路唱开啲励志歌啦，唱咗前程感受啦，唱咗信啦，就有一只好旧嘅，一班当年无线训练班，即系一大班嘅学员咧一齐唱，主唱嗰个叫做杨思缇，或者有好多名咧，大家有啲印象，有庄文清啦，有高妙思啦等等嘅，呢一只咧就真系一个青春嘅励志剧集，叫做《乘风破浪》。时时往前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彭亦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队，凡尽高涨，破浪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时时往前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彭亦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队，凡尽高涨，破浪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凭亦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队，凡尽高涨，破浪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希望在疫情当中，大家都好像乘风破浪一样，好像那些乘风破浪哥哥、乘风破浪姐姐一样，这么有毅力，我们一起抗疫，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而且安心、身体健康、安坐家中，我们一起度过二千岭歌再重聚三小时了，我和阿 Vince 两个人，多谢大家每个星期日都和我们一起，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的美梦，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